不了解自己的一个表现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对待自己，或是溺爱放纵，或是自责苛求，总之就是不能够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和自己相处。这真的很奇怪，对自己都不诚实的人又怎么能够对别人诚实呢？对自己都不体贴的人又怎么对别人体贴呢？如果对自己都不友好又怎么样对别人友好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你说你好孤独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，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，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。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帮 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